第九集，萨格拉斯现身。布洛克斯在苏拉玛城中引起的轰动，丝毫没有影响到不远处的暗夜精灵主城新艾萨利。萨维斯和上层精灵法师正在日夜不停地施法，永恒之井水面波涛汹涌，井边的三位上层精灵法师停止了施法，疲惫不堪地走了回来，立刻有另外三位稍事休息的同伴顶了上去。而萨维斯用那双黑色的假眼看向刚刚返回的那三位法师，其中一人发现那漆黑的眼睛正在朝自己的方向看，吓得浑身一缩。果然，接着就听到了萨维斯的咆哮声。 三个晚上过去了，整整三个夜晚，我们的努力仍未取得任何进展。明晚我们必须要让这力量再加大十倍。 恕我直言，萨维斯大人，那实在太危险了，如果进一步增强力量，恐怕会让我们的所有成果毁于一旦。 什么成果呢，佩洛萨恩？我们取得了什么成果？ 最起码我们驾驭的力量其他所有暗夜精灵都望尘莫及。 你说的没错，这力量真了不起啊，足以让我们用一把雄壮如山的巨锤碾死一只虫子。你真是个目光短浅的蠢货，佩洛萨恩！你真应该庆幸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还能有点用处。 是的，萨维斯大人。 要想成事，必须把那口井利用到无懈可击的地步。等到那只虫子被稀里糊涂的碾死时，他都不知道是什么人对自己下了杀手。只有精准到这种程度，才能完美的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。我们 又在说教了吗，亲爱的萨维斯？ 这个优美的声音简直能让其他上层精灵甘愿为之赴死，而双瞳漆黑的萨维斯却是个例外。他冷冷地把手一挥，示意那些疲惫的施法者退下，然后转过身来注视着宫殿中这个没有对他表示出应有尊重的女人。她的步伐间仿佛有微光流淌，就连萨维斯都忍不住睁大了眼睛。她是暗夜精灵的荣耀，是他们挚爱的女王。当她呼吸时，人群都会凝神屏气。如果哪位战士能够得到她的青睐，脸颊被她轻轻抚摸一下，那人顿时就会激动地昏厥过去。不管要他去迎战巨龙还是更加凶悍的强敌都不在话下，死而无憾。暗夜精灵女王艾萨拉生得甚是高挑，不仅在女性精灵中显得一枝独秀，甚至比许多男性精灵还要高，只有萨维斯能在身高上真正胜她一筹。别看她长得那么高，走起路来却轻如徐风，步履曼妙，发出的响声比猫还要轻，浑身散发着无人能及的自信。深紫色的肌肤就像她穿在身上的丝绸长袍那般光滑，浓密的银白色长发垂在肩头，巧妙地在背上打着弯儿。她前几次来时，衣装的颜色总是和她的眼睛相得益彰，今天却不大一样，长袍的颜色与丰盈的秀发两相呼应。就算是萨维斯也会垂涎于她的美色，可她自有分寸，她的野心大可战胜美人计的诱惑。她也是深知两人是各取所需的互利关系，有着共同的终极目标，只不过在终点处获得的奖赏不同而已。等到萨维斯达成所愿时，他一定会让艾萨拉瞧瞧谁才是谁的主人。 月之光芒，我的女神，我只是在赞美您的纯净与无暇，提醒他们牢记自己的职责和对您的爱， 绝对不能让您失望。 哼，否则自然也会让你失望了，亲爱的顾问阁下。跟对我的敬爱比起来，对你的惧怕才是他们更大的动力。 这是哪里话，女王陛下。 美貌逼人的女王艾萨拉身后站着两位侍女，手捧着那件半透明长袍的下摆，他们将裙摆朝侧面一拉，让艾萨拉在那张特制的座椅上坐下。艾萨拉特地让上层精灵给她准备了这张椅子，好让她能高高在上地俯瞰下方的进展。此时艾萨拉端坐在高处，凝视着那些仍在底下竭力摸索的施法者，长袍将她的曲线勾勒得愈加完美。萨维斯不为所动，他知道只要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，到时候一切都会成为他的囊中之物，包括艾萨拉在内。一道强光将两人的目光吸引到了法师们的法术上来。在上层精灵们围成的圆环中央，一团能量球正在不断地进行自我重塑，巨大的能量仿佛打开了一道通往别处的传送门。萨维斯更是长时间地盯着传送门，用他那双假眼看见了其他人无法洞察到的东西。此时此刻，顾问皱起眉头，眯缝着眼睛，仔细观察着那无尽的深渊。在那短暂的一瞬，他发誓自己看到了一个如同神灵般的身影。 我想你还是没把我的话听进去，亲爱的萨维斯，这么做究竟可能吗？ 难度可想而知，女王陛下，但我必须承认是我分了心，所以也许没能理解清楚。您说过…… 理解什么？你只是一再重申，我们很快就能成功，我们很快就能拥有净化这片大地的力量，抹除一切瑕疵，创造出完美的天堂。 一定会的，我的女王，一定会如您所愿。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将跨入黄金时代，这个属于您的世界必将得到净化，世界将见证着永恒不灭的荣光。至于那些肮脏卑劣的种族，既然他们不愿意接受这般完美纪元的到来，那就让他们活在过去吧。 听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今天又有更多人前来求助，顾问大人，他们对永恒之井周围的动荡越发感到担忧，特来向我寻求指引，我自然让他们来问你了。 自当如此，女王陛下，我一定会好好安抚他们，直到我们的伟业达成。等到那时，您大可以向民众交代，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全族的大局着想。 他们对我更会敬爱有加。 他们如今对您的敬爱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尊敬的女王。 我很快就会宣布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，萨维斯大人。在那之前，请你务必做好准备。 为此我必定不眠不休，肝脑涂地。 艾萨拉女王轻轻垂下眼帘，算是接受了萨维斯的恭维，然后用独有的优雅站起身来。侍女们赶忙托起她长袍的下摆，她转过身，不再看着身旁的萨维斯顾问。萨维斯深鞠一躬，目送女王离开。女王刚刚带着侍女们走出门外，萨维斯那冰冷的面容就变得愁眉紧锁，朝着站在门口的那位面无表情的卫兵招了招手。 要是他下次进来时再不及时通报，脑袋就别要了，听明白了吗？ 明白了，大人。 要是瓦罗森回来了，也要先来向我报告，千万不能先对女王走漏了消息。不管队长把谁带回来，都让他们直接来接我。 遵命，大人。 萨维斯示意卫兵退下， 继续回过头来监看上层精灵们施法的进展。在那团继续自我重塑的烈焰火球周围笼罩着一层舞动的魔法能量。萨维斯发现那火球开始不断向内凹折，几乎要将自身吞噬。 哇，真是太奇妙了。 萨维斯站在这么近的距离，能清楚地感觉到能量的溢出，那是被所有暗夜精灵的魔法召唤出的惊人力量。起初萨维斯怀疑他的族人只能勉强触及到那黑暗井水的表面。永恒之井这四个字真是将这口井形容得恰如其分。他越是仔细观察，就越是发现他有着无边的潜能。井口的物理形态只是有限的大脑使出的障眼法，真正的永恒之井同时存在于千万个时空中的千万个处所，井中千变万化，包罗万象。上层精灵们将学会从中尽情汲取，就连萨维斯都被这潜能震惊得目瞪口呆。在萨维斯那双魔法眼睛前，舞动着旁人无法见到的能量与色彩，显得格外诱人。他就这样迷醉在这番奇妙的景象之中。然而他突然发现，在井中深处，远离物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，也有东西正在盯着他看。这一次萨维斯知道自己没有看错，他感觉到了一种遥远的存在，尽管隔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，那股力量却让他觉得难以抵挡。他想抽身而出，却为时已晚。他的心神被摄人的能量洪流越卷越深，猛然间被拽离了现实界域的边缘，跨越了时间，直到一个声音响起： 我已经找了你很久了，现在你终于来了。 那声音对他说话，那是生命，是死亡，是创造，是毁灭，是无边无际的力量。萨维斯不论如何抗争，都无法将目光从深渊中抽离。那双眼睛死死地凝望着他。那双眼睛来自于萨维斯的新主人，那个之前他看到的如同神灵般的身影。永恒之井的水面好似沸腾般的冒着泡，巨浪接连不断的腾起，又一次次的落下。天空中电闪雷鸣，闪电从漆黑的井口划过，低语声接踵而至。最初听到的暗夜精灵认为那只不过是风声在戏弄他们，根本没放在心上，仍然专注于即将毁灭的神圣家园。少数与永恒之井的神秘能量建立连结更为紧密的精灵听出了异样，留意到那是从井中发出的声音，但他们大部分都分辨不出那声音究竟在说什么。只有一两个人听清楚了，霎时间心中便升起无边的恐惧。然而他们却没有说给其他同伴听，唯恐被人当成疯子，甚至会被逐出族群。于是这唯一的警告就这样被他们错过了。那声音里只有欲望，他们渴望着生命，渴望着能量，渴望着灵魂以及一切。他们想要从暗夜精灵这片原始领地上降临这个世界。一旦降临，这个世界就将被他们无情地吞噬。